Thank you. Thank you.

来他的那个整个就就对老板去对老师也说几次的说，我们首先应该感谢文杰斯，文杰斯一个这个音乐作曲的制作人制作人，为了祖父没有他们的受伤的这个曲没有机会在中国作为世界首来演出，想有请吴伟良先生。 先生非常希望非常希望的当最后一张，在中国家园区，西安区一线。